做到了吗？ 关云长，知心恶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山河茫茫，天地悠悠，塞北胡骑鸣啾啾，云泥九可思民望，郎庙当分胜主忧，春风秋月不相待，疏忽朱颜变白头，万江天上银河水，散作甘霖润九州，千锤万凿粉身碎骨，一曲英魂壮竹帛，只留清风两袖， 只留清风两 各位好，从打今天开始给您说这部《大明于谦》。首先咱们来说这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。话说在公元1441年，也就是明英宗正统六年，这一年的春天呢，在通往京城的山道上来了三匹马，马上坐着三个人，走在中间的是一匹大红马，这匹马浑身上下火炭红，别看瘦骨嶙峋，但是能走远路，耐力好。在红马上坐着一位中年人，他40左右岁的年纪，两道剑眉斜插入鬓，直上天苍，眼角的鱼尾纹呢，如刀砍斧刻，深陷面庞，一双虎目烁烁放光，是炯炯有神。就这双眼睛，甭管你是什么小聪明、小伎俩、小算盘、小嘀咕，也不管你是什么大奸大恶、魑魅魍魉，就这眼睛这么一看，就能猜着八九不离十，是直抵人心呢。他身上的衣着很朴素，头戴四方平定巾，纱罗制成，四角接方，两根飘带垂于脑后，身穿青色直身长衫。早春时节呀，乍暖还寒，所以在这长衫的外边还穿了一件罩甲，纯棉的质地，无领无袖，两侧对襟儿。哎，这种衣服呢，最初是宋朝的一种服饰，估计呀，这就是咱中国历史最早的马甲。哎，但是呢比较长一点，要跳下马来站在地上啊， 这个罩甲呢能够盖到臀部的位置。据说这种背心啊后来传到蒙古了，是广为使用啊，称为鼻甲，是既有保暖的作用，又可以遮刀避剑，可以防身。哎，这位穿着这个罩甲呢也有这意思，腰横着布带，足蹬着皮扎，带着两个大布口袋，马上拴着一个，背上背着一个，鼓鼓囊囊的装着应用之物。你要打冷眼一看呢，这就是个普通老百姓。你再仔细端详端详呢，没准啊，这是哪个庄的庄主，或者是哪个村的守护吧，这是出门游玩呢，或者是探亲访友。实际上，这位可了不得呀，他就是时任大明兵部右侍郎、山西河南两省的巡抚大人于谦、于廷义。根据明朝的制度，这两省的巡抚呢，实际上就是京官下派到地方，哎，总督这两省的政务，每两年要回京向皇帝述职，要背述这两省的事务。要说这种巡抚制度啊，古已有之。据说呢，从秦始皇那时候开始啊，就有类似于什么巡按的督察呀，就有这样的官员了啊。当然了，历朝历代各不相同。这主要还是因为啊，咱们国家太大，而且这封建国家要中央集权嘛，所以呢，就任用京官啊到地方来督察。一方面能够更好的把地方的情况传递到中央，哎，防止这地方官呢结党营私、徇私舞弊。另一方面，其实这种官员也相当于皇帝亲临，有一些小事儿啊，基本上就地也就决策了，省去了很多麻烦。那这种制度好不好呢？两说，其实还得看官员本身的德行啊。有的官员打着皇帝的旗号，贪赃枉法，胡作非为，你这地方大员呢，你还得罪不起，哎，他反倒成了一方祸害了。而以于谦为代表的一批官员，那是相当正直啊，成为地方百姓的福音。咱可不是瞎说呀，您翻开史料看一看，于谦当两省巡抚之时，上奏折最多的事儿就是为地方百姓请命啊，要求皇帝削减赋税，赈济灾民。虽然不是每次都能得到批准，但是于谦是不厌其烦为老百姓说话，心系地方，为后世所传颂啊。咱们套用林则徐的那句话吧，这叫苟利百姓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确实啊，就为了这，于谦甚至是锒铛入狱，差一差丢了性命。哎，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说。那这一次呢，在回京的路上，于谦沿途要微服私访，体察一下民情，所以啊，他也没穿官服，哎，也没带什么兵马，就带着两个随从。啊，对呀，咱不说了，一共三个人嘛。在于谦的左边有一匹大青马，马上坐着个小伙子，头戴六棱绸口软状帽，顶梁门倒拉三尖刺桂叶，鬓带英雄球，英雄不动他也不动，英雄一动是突突乱颤。身穿青缎的绑身靠，那领那袖那边那扣排扣到底，金线盘花，上绣着万字不到头，一巴掌宽板带沙腰，下身穿骑马叉，蹲裆滚裤，打着裹腿，脚蹬抓扭的快靴。大青马的肚带上挂着明晃晃冷森森一把金丝燕尾刀，斜背着包裹。这位是于谦的义子，也兼于谦的保镖，名叫李成、李仁达。于谦的右边还有一匹白马，上边呢坐着个老头，他这年纪比于谦还要大一些，光头没戴帽子，挽了个牛心发卷，穿着黑色的长衫，黑色的中衣，背着个包裹，马上还挂着三个包，哎，属他这儿行李多。这位啊，就是于谦的管家，多少年了，一直跟着于谦，叫刘安。主仆三人是并马而行。现在什么时候了？已经过了申时了，就是下午五点多了。一是啊，这一天的行程比较劳顿了；再有，得找地方住店了。 古代没有电灯，夜间活动很少，休息的呢也比较早。再有，您没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由山西到京师得经过这座太行山呢。太行山横贯南北，首枕河南，是围绕山海，山势雄伟险峻。要是阳关大道啊，那可以车马并行；要是赶上阳长小道，是马不能并辔，人不能并肩。有点什么闪失，再加上天一黑，那很容易出危险。眼看着日头往西转了，眼前这段路啊也是越走越窄，于谦心里有点着急，这得找地方住下呀，明天天亮好赶路啊。于是呢，主仆三人下了马，先在路旁休息休息，哎，给马也印印水。于谦是登高远眺，辨认了一下方向，哦，知道了，再往前不远就是松林口啊。松林口这个地方不太大，地势险峻，是两山夹一口。于谦知道过了这个口，在口内有一家店房，以前他来过，一般呢趁着天黑之前赶过去还有地方住。于是呢，这三个人是重新上马，鱼贯而行，奔着松林口就走过去了。三个人呢是边走边谈，就聊起了最近发生的一件怪事儿。 晴天老天，老蓝个天，杀人的老天无深浅啊。 好嘛，我说李成啊，你这一大天都蔫头耷拉脑袋，这快到晚上了，你这精神头来了啊？ 嗨，又走了一天呐，离京城是越来越近了，这路途太远了，我恨不得累下生了翅膀飞到京城啊。 我倒是还嫌这路程有些太赶了，还有很多的地方我没能查访到，着实有些放心不下呀。 老爷，你别听李成在这发牢骚，他想早早的到京城是假，要早早的回去才是真呢。要是我没猜错呀，他是惦记那廖氏的小寡妇呢。 喂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可是男子汉大丈夫，顶天立地啊。临出门那天，我看衙门里那寡妇带着孩子可怜，才施舍些财物。 对呀，所以着急回来再续前缘嘛。 你这老儿为老不尊，信口雌黄。哎，大人，你能跟我说句话呀？ 哎，其实我看呐，这廖氏母子孤苦无依，你若迎娶进门，倒是积了德了呢。 大人，你怎么也这么说呀？ 怎么着，被我说中了吧？ 你们这是合起伙来欺负我呀？ 哎，不说笑了，其实我也在想这个事情。廖氏倒是暂时得了安置，生活倒也不愁，可是她丈夫这个案子我倒是一直挂记在心呢。 哎呀，是啊，老爷，我可听说山西可不止一地出现这种情况，廖氏母子这是得救啊，还有更多的百姓恐遭不测呀。哎呀，你说这奇奇怪怪的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 哎，大人，老刘，你们别聊起来没完呐。接廖氏这案子的时候我正好没在家，你也不给我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哎，这事情说来蹊跷，这几天如果不是着急进京的话，我本想还要多查访查访，还真是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呀。 哎呀，可不是嘛，连老爷都断不出的案子，别人就更甭提了。我看这事儿啊定有隐情。 我说你们别卖关子了行不行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廖氏的丈夫怎么就突然失踪了？ 这几位在这聊什么呢？哪又出来个廖氏啊？哎，这事儿啊咱还得补上一笔。就在于谦动身之前呢，这一天巡抚衙门有人报案。要说于谦的衙门呢，设在大同，但也就是个临时处所，因为他是巡抚啊，不能老跟这一个地方待着呀。人家大同也有知府衙门啊，处理日常事务，另外各地也有县衙呀，所以一般这老百姓啊是不到于谦这个衙门来。这一天呢，来了一对母子前来报案。这门上人就说，说我们这巡抚衙门呢不接民事案件啊， 您呢拐个弯到知府衙门去。最好啊，我看您就是农村人是吧，您属于是哪个乡哪个镇呢，您就到当地县衙那是最好。可是啊，这妇女是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哭诉没完呢，说老爷你就让我在这儿投案吧，我听说了巡抚大人两袖清风，爱民如此，我这案子什么知县知府啊，他们躲都来不及，根本就不管。这门上人怎么劝也不行。当天于谦也没在家，到地方上去访查民情去了。这老管家刘安倒是在家呢，刘安呢正在院里浇花呢，听着门外什么事儿吵吵嚷嚷的，好像还有女人哭。他出来一看呢，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一问这个女子，这女人就说了，她姓廖啊，这是婆家姓廖，娘家呢姓秦，廖秦氏，简称就是廖氏吧，就是大同府人，三年前嫁给了当地的铁匠，叫廖大光啊。这个夫妻两个是夫唱妇随呀、啊。转年呢生了大胖小子，起名叫小宝。这一天呢，这不是开春了吗，廖大光啊跟几个伙伴说呀，要进这个千福山打点野味儿。结果呢去了五天都没回来。廖氏着急呀、啊、到处找也找不着，他就报了官了。报官也没用啊，人家说你就回家等着去吧，就没信儿了。也不知道是找没找着啊，还是根本就没找。你说那么大个人，还不是一个人，起码得有七八个成年男子，怎么这说没就没了呢？后来官府给消息了，说呀进山找了没人啊，在这千福山的山脚下散散落落的住着人家。当差的问了，有人说看见了，说有这么一行人呐、啊、得有十来个进山去了，拿着铁器，有的好像还带着自己做的弓箭啊，看这意思是要打点野味儿，没出来呀。这官府立案半个月了没有进展，这事儿啊就不了了之了。廖氏抱着孩子回了娘家，是以泪洗面，光天化日的大活人呐、啊、就这么人间蒸发了。看这意思官府这也不管了呀。又过了几天呢，有一种传言在社会上兴起来了，说这大活人失踪了、啊、这可不光是千福山的事儿啊，前一阵子灵丘县那边也有人失踪啊，而且说就在那县城里边，大白天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忽然之间就黑云压顶，怪风阵阵，紧跟着就听咣咣咣几声巨响，飘了一阵浓烟，哎呦那个味儿才呛得慌呢。等浓烟散去，就发现呢有人失踪，甚至说有的一村子人呢说没就没了，一个都不剩。有人说你说那不对，浓烟散了之后那人没失踪，是让老虎给吃了啊啊！还有老虎，可不是吗？也不知道打哪儿来的老虎啊，黑黢黢的跟一座大山相仿。结果呀，这传言就出来了，说是天上的黑虎星下凡，到下界吃人。别扯了，哪有这事儿？没有。那你说一阵风就能给人刮没喽？啊，告诉你，那怪味儿就是老虎身上的味儿，黑虎下界把人给抓走了。哎，要不就是给吃了。您说廖氏听到这种传言什么心情？当然他是半信半疑了，可是自己的丈夫失踪半个多月阴空信秒，又让他不得不信。再到官府去申诉啊，人家说不得胡言乱语，民间谣传不可轻信。没办法，他才来到巡抚衙门前来申冤诉苦。要说这女人也是胆子够大的，在那封建社会能做到这一步那就不简单了，也是于谦的名声响亮啊，从来不拒绝普通老百姓，想民众之所想啊，所以这个女子才鼓起勇气前来投案。刘安深受于谦的影响，对于这种事情不能不管呢、啊、他把廖氏接进府衙，详细的询问了情况，还做了笔录。恰好这时候呢，于谦也回来了。一问这个事儿啊，于谦 就心里边一动。他察言观色，感觉到廖氏是个勤劳本分的女子，所言不虚。于谦好言安慰，答应他一定要查明失踪案。不过眼下呢，要进京述职，于谦正好是顺路访查访查，让廖氏放心。廖氏一看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，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于大人身上了。但是呢，他还扭扭捏捏的，不太愿意走。于谦没太明白，老刘安看出来了，这女子有困难嘛，家里本来就不富裕，丈夫是唯一的劳力，失踪多长时间了，那指望谁生活呀？估计啊，父母年岁也大了，搞不好啊，老祝娘家还得受白眼呢。正这时候啊，这个李成从外边回来了，来向于谦报道，正好遇上这个事情。李成也没细问，一看这个母子挺可怜，他就大包大揽给了这对母子啊，找了处店房，还留好了电饭账，跟廖氏说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再来接你。其实对廖大光到底怎么失踪这个事儿，李成也不是很了解，所以这一路上啊，这刘安是老拿李成寻开心。另一方面，刘安也是替于谦着急呀，真想早日破了这一桩奇案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于谦一行三人呢，就来到松林口。这地方啊，真不太大，因为于谦呢是私访，所以也没跟守关的士兵打招呼啊。城门没关之前呢，三个人就进了口了。往里一走啊，还真有这么一家店房。一个是本身地方小，再一个这儿呢是地势险峻，这个流动人口也不太多，所以啊，就这么一家店房。背靠着大山呢，有这么个院子，养的鸡鸭鹅狗，门口有影壁，上面画着名人故事、神话传说，两边是一拉六的几十间客房，铜油漆的柱子贴着对联，南来北往皆是客，春去秋来总关情，迎面是招牌天福居。就这儿了，于谦三人下了马，伙计把马牵走，刷起印六。李成来到正厅，一看这老板呢还是个女的，三四十岁的年纪，精明强干，正拿着算盘呢在这算账呢。 我说老板，哎呦对不起老板娘，我们住店。哦，对了还得吃饭。哎，快点我都饿死了。 哎呦喂，我说你们几位可真是有福啊，跟你们说我这小店不大，今天还真是高朋满座，还剩最后两间房，你们要再晚来一步可就没有了。 嘿，这是有福之人不落无福之地，正好。 老爷瞧见没，伶牙俐齿，肩上一个，我看呢这是想给我们加价呢。 老板娘有啥吃的没有啊？哎，对了，有没有酒喝呀？我这跑了一天的路可累坏了。 有啊，我们这有自酿的美酒，乃是陈年佳酿。哎，你到十里八村问问，太行山啊，谁不知道松林口的六曲香啊。 好，老板娘，那得给我们每人来上四两解解乏。 哟，我说这位达官，四两哪够啊。 哎，不，我们明日一早就要赶路，不可多饮。 说的是啊，四两不够我漱口的呢。 行了吧，有酒喝你就念佛吧。 我说老板娘啊，你这酒可真不错，再给我来二斤。 哎呦，你个臭要饭的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 老板娘，别看你骂我，我知道其实你还挺想我的，是不是？ 你 今天啊，我就不走了。哎，说什么给我找个地方，要不行，你就陪着我过个夜，你看怎么样？ 我呸！好你个臭要饭的，你敢占老娘便宜，看我不打死你！ 于谦他们刚要吃饭休息呀，也不打哪儿来了个乞丐。哎呦，这老头是真够破的，这要饭的破老头啊，跟这老板娘是斗了半天，一屁股坐到于谦这桌上来了。今天晚上我是非住这儿不可。 听众朋友，